我要拿它做什么？ 是啊， 什么也不做，它们都是属于我的。 哦，你拥有这些星星是吗？ 是啊。 可是我刚遇到一个国王，他…… 国王并没有拥有权，国王统治他们，这不是一码事儿。 可是对你来说，拥有这些星星有什么用呢？ 这可以使我变得富有。 有钱有什么用？ 那我就可以买更多的星星啊，如果有人再发现星星的话。 这个人的想法跟那个酒鬼一样， 小王子心里这样想着。 但是无论如何，小王子还是继续问问题。 你怎么拥有这些星星呢？ 那么你说说，谁可以拥有它们呢？ 商人有点烦了，没好气儿地反问道。 我不知道，没有人吧？ 那就对了，他们是我的，因为我是第一个想到拥有他们的人。 是这样子的吗？是这样吗？ 当然了，如果你发现一颗没有主人的钻石，它就是你的。当你发现一个无人的岛，那个岛就是你的。当你比别人早一点想到任何创意，你如果去申请专利，那就成了你的了。现在这些星星归我所有，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人想过要拥有星星啊。 这倒也是， 小王子说道。 可是你用它们来干什么呢？ 我管理它们，我正在重复地计算它们的数量， 商人回答。 这相当困难，不过我是一个相当严肃认真的人。 小王子仍然不满意。 如果我有一条围巾，我就会把它围在脖子上。如果我有一朵花，我可以把它摘下来带走。可是你不能把星星摘下来。 我不能摘星星，但是我能把它们存入银行。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可以把多少星星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把这张纸锁在抽屉里。 就这样吗？ 这样就够了， 商人说道。 真好玩， 小王子想， 还挺有诗意的呢，但是算不上是严肃正经的事儿。 小王子对于什么事情是重要的，跟大人的观点非常不一样。他继续说： 我呢，我自己拥有一朵花，我每天给它浇水。我有三座火山，我每个礼拜都会清理一次。我也清理死火山，以防万一。对我的花和火山来说，被我拥有是有用的。可是你对星星好像没有用嘛。 商人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于是小王子就走了。 大人们真的非常特别， 小王子这样想着，继续他的旅程。第五颗星球真的是很奇特，它是所有行星中最小的，只能容得下一盏灯和一个灯夫。小王子无法理解，在星际里，在这样一个没人居住也没有房子的星球上，要一盏灯和灯夫有什么用呢？但他仍然对自己说， 这个灯夫也许很可笑，但是比起那个国王、酒鬼、爱慕虚荣的人和商人好多了，至少他的工作还有点意义。当他点亮街灯的时候，就好像另一颗星星或花朵诞生了一样。当他熄掉街灯时，就像是送星星或花朵回去睡觉。这活儿充满诗意， 既然充满诗意，那就是有意的工作。于是他怀着崇敬的心情登上了这个星球。 早上好，你刚才为什么把路灯熄了呢？ 这是规定啊，灯夫回答。早上好。 什么规定？ 把灯熄掉啊。晚安。他又点燃了路灯。 那么为什么你又把灯点亮呢？ 规定啊，灯夫回答。 我不懂， 小王子说道。用不着明白，灯夫说，规定就是规定，早上好。随后他又熄了灯，然后拿出一条红方格的手帕擦一擦前额。这活可把我累苦了，以前还说得过去，早上熄灯，晚上点灯，剩下时间白天我就休息，夜晚我就睡觉。 现在的规定改了吗？ 规定倒没有改，点灯人说，倒霉就倒霉在这儿，行星一年转得比一年快，而规定却没有改变。 结果呢？ 小王子问。结果现在每分钟转一圈，我连一秒钟的休息时间都没有了，每分钟我就要点一次灯，熄一次灯。 真好玩，你这里每天只有一分钟长。 一点都不好玩，灯夫说道。我们已经聊了一个月了。 一个月？ 没错，一个月，30分钟就等于30天了。晚安。灯夫又把灯点上。小王子看着他，觉得自己挺喜欢这个忠于职守的灯夫。他想起以前要欣赏落日时，只需挪动座椅就行，于是他想帮助灯夫。 你知道吗？ 小王子说， 有一个方法，当你想休息的时候，就可以让你休息。 我一直都想休息，灯夫说，一个人是不可能同时努力工作和偷懒的。小王子接着说， 你的行星这么小，走3步就可以绕一圈了，你只要放慢脚步，太阳就老在你的头顶上，你想休息的时候你就往前走，那样你的白天要多长有多长。 这办法帮不了多大忙，我生来就喜欢睡觉，灯夫说。 真不走运， 小王子说。真不走运，早上好，点灯人说。他又熄灭了路灯。小王子继续踏上他的旅程，他独自想着， 国王、爱慕虚荣的人、酒鬼、商人一定都看不起灯夫，然而他却是我唯一不觉得愚蠢的人，也许因为他是唯一不为自己而忙碌的人吧。 他感叹地叹了口气儿，自言自语道， 他是唯一一个我想跟他做朋友的人，可是他的行星实在太小了，住不下2个人。 小王子没有勇气承认的是，他留恋这颗令人赞美的星星，是因为在那里24小时之内有1440次日落。第六个星球比刚才的那个要大上10倍，上面住着一位老先生，他在写作一本大部头的书。他远远看到小王子走来，便嚷嚷开了， 我来了一位探险家。 小王子这次长途跋涉走了不少路，他走到桌边坐了下来，有点气喘吁吁。 你从哪儿来呀？ 老先生问道。 那本厚厚的书是什么呢？ 小王子问。 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我 是地理学家。 老先生说道。 什么是地理学家？ 地理学家就是一种学者，他知道哪里有海洋，哪里有江河、城市、山脉和沙漠。 那可真有意思， 小王子说， 总算碰到一个有真正职业的人了。 他在地理学家所住的星球四面逛了一遍，发现这是他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壮丽的一个星球了。 您的星球真美呀，上面有海洋吗？ 我无法知道， 地理学家说道。 哦， 小王子说， 那有山脉吗？ 我无法知道， 地理学家回答。 那城市、河流还有沙漠呢？ 我也无法知道。 可是你是一个地理学家呀。 没错， 地理学家说道， 但我不是探险家啊，我这儿根本没有探险家。地理学家是不需要去计算和探测城镇、河流、高山、大海、大洋、沙漠的。地理学家的工作太重要了，根本没有时间到外面闲逛。他绝对不能离开办公室，不过他会从探险家那儿接收信息来作为研究材料的。他会问他们问题，记下他们的经历。要是某个探险家提供的旅游记录够有趣的话，那么地理学家就会对他的品行和背景进行调查。 为了什么呀？ 一个说谎的探险家会让地理学家写的书很惨，饮酒过量的探险家也是一样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 小王子好奇地问。 因为喝醉了酒的人会把一个看成两个，那么地理学家就会把只有一座山的地方写成两座山。 我认识一个人，他就是那种差劲儿的探险家， 小王子说。 这是可能的，因此如果探险家的品德不错，我才会去调查他的发现。 你亲自去实地调查吗？ 不不不，那太复杂了，不过我会要求探险家提出证据来。例如，假使他发现了一座大山，就要求他要带来一些大石头。 地理学家突然兴奋起来。 你是一颗来自远方的探险家，请你把你的那个星球给我描述一番吧。 地理学家打开他的登记簿，把铅笔削尖。他先用铅笔记下探险家的口述，探险家提供证据后，再用钢笔誊写。 好啦，请谈吧， 地理学家说。 哦，我住的那个地方不是很有趣， 小王子说。 那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小小的，星球上共有三座火山，两座是活火山，一座已经熄灭了。不过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呢？ 你当然不会知道啦， 地理学家说。 我还有一朵花。 我对花儿不感兴趣， 地理学家说。 为什么不？那是我那个星球上最美的东西啊。 因为花儿不被列入记录的， 地理学家说。 花儿的生命是短暂的。 什么叫短暂呢？ 地理学书籍是所有书中最严肃的书， 地理学家说道。 这类书是从不会过时的，啊，很少会发生一座山变换了位置，也很少会出现一个海洋干涸的现象。我们记载的东西是永恒的东西。 但是，熄灭的火山也可能会再复苏的。 小王子打断了地理学家。 什么叫短暂？ 火山是熄灭了的也好，苏醒的也好，这对我们这些人来讲都是一回事， 地理学家说。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山，山是不会变换位置的。 但是短暂是什么意思呀？ 小王子再三地问道。他一旦提出一个问题，是从不放过的。 意思就是，很快就会消失。 我的花儿是很快就会消失的吗？ 那当然啦。 我的花儿生命是短暂的， 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 而且它只有四根刺来保护自己，可是我却把它孤零零地独自留在家里。 这是小王子第一次对自己的离开感到懊悔。不过很快的，他又重新振作起来。 您能否指点我，我该去哪儿访问呢？ 地球， 地理学家回答。 他的名声不错。 于是小王子离开了，心中想念着他的花儿。第七颗星球就是地球。地球可真不是一个普通的星球，它上面有111位国王，当然也包括黑人国王在内，7000个地理学家，900000个商人，753万个酒�鬼，还有311100万个自负的人。这些人全部加起来大约有20亿个大人。为了让你对地球的大小有个概念，我想告诉你，在发明电灯之前，如果要让全球6大洲的灯全点上的话，就得让462511个灯夫来点灯。远远望去，真是光彩夺目，无比绚烂，就像歌剧院的芭蕾舞动作一样有条不紊。首先上场点灯的该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灯夫，点着了灯，随后他们就去睡觉了，接着就换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灯夫登上舞台，他们很快就退到舞台后面去了。然后就轮到俄罗斯和印度的灯夫，接着是非洲和欧洲，再来是南美洲，然后 是北美洲的灯夫，而且没有人会出错或是把出场的顺序搞错。这真是一个奇观呀！只有负责照料北极那盏孤零零的街灯和照料南极街灯的两名点灯人过得比谁都安逸，因为他们两个人一年只需忙碌两次就够了。当你试着要诙谐一点时，有时可以撒点无关紧要的小谎。关于点灯人，我说的并非十分明白，可能会让那些不清楚地球现状的人产生一些误解。